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66集，回寨。 古人讲，暗处观人才能把人看得透亮，你信不信？我如果回去门一推，秦芳就会做出一副又惊又喜的样子，说：司藤，你回来了，这两天也不知道你去哪儿了，我担心得很呐。 说到后来，司藤忽然就笑起来。严福瑞硬着头皮说了句： 司藤小姐，你不要生气啊。 不生气，人之常情。 时间太晚，等不到司藤，秦放只好先休息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发了两条短信出去，一条是给严福瑞的，问他怎么一直都联系不上，还有一条是发给单志刚的，问他安曼的后事是不是进展顺利。严福瑞没回，倒是单志刚回得挺快的。 你在哪儿呢？ 秦放回道： 在黔东南这里，荣榜苗寨，听说过吗？ 单志刚没再回短信过来，秦放正暗自嘀咕着，不像他的风格呀。忽然听到外头大门响，心里先是一惊，接着又是一喜，赶紧披上衣服出来开门。往楼下看过去，果然是司藤回来了。他穿当地人的衣服，也对，那时他受了伤，衣服上血迹斑斑的，总要找机会换掉的。秦芳的心里一松，三步并作两步迎了上去。说来也怪，平时也谈不上对他有多么的亲近，但这一夜提心吊胆的过去，再见到司藤毫发无损的回来，心里头真的是欢喜的。 司藤，你回来了。 司藤表情有些奇怪，看了秦芳一眼，忽然就换了笑脸说道： 是啊，你是不是挺担心的？ 换了往常，这么蹊跷违和的对答，秦芳是会发觉不对的，但这个时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只是赶紧点头道： 这两天都找不到你，我是挺担心的，总怕你出了什么事。 司藤话中有话，音都咬得重。 我看出来了，你是挺着急的。 说完了推开秦放回屋。秦放想跟司藤说话，司藤却忽然冷下来，径直进了卫生间，门一关说要先洗澡，又让秦放把他的衣服找出来。秦放还没来得及应声，里头哗啦啦的水声已经响起来了。行李都在车上，秦放取了车钥匙下楼，轻快的脚步声一路下去。司藤静静听着，阴沉沉看镜子里的自己，洗手台的龙头拧开，单调的水声听得人心里越发烦躁。沈银灯设的陷阱的确是用于杀妖的，机关触动，两根近两米长的矛剑自斜上而下，推力巨大，足可把人牢牢钉死在墙上。这还不算是致命，真正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剑矢剑身之上都涂了损毁妖力的观音水。观音水并不真是净瓶玉水，只是一个说法而已，就如同人怕火怕水，妖怪也有天生忌讳的东西。有首祭子是这么唱的： 佛前香灯观图，闻有诸上诸一诸， 是手里的玉瓶搪塞，无心里闲言四下 戏谑的多了，就把这个称作观音水。普通人护身救命的玩意儿，到了他们这儿，不斥剧毒，更严重的，甚至可能打回原形。怎么说呢？何该司藤运气好，他几乎已经没有妖力。观音水对司藤来说，形同隔靴搔痒，以至于些许血肉伤。天降甘霖，地生土养，一两日就告复苏。伤好之后，司藤留严福瑞收拾一地狼藉，自己重新去了赤伞的巢穴。那天晚上在洞里受了伤，他一直撑着想消除痕迹，直到后来发现伤势超乎预料才仓促离开。不过他清醒地记得自己当时是留下了血迹的。很显然，沈银灯重新回去过，地上也收拾过，再无血迹。但奇怪的是，那机关还保持着司藤当日改换过的模样。真是奇怪啊，不像是沈银灯的性子。难道沈银灯没有检查机关吗？司藤是天生的没有安全感，但凡事情想不明白或者不能确保占有先机，都会极其的烦躁。这个时候看谁都蹊跷，最忌猜忌动怒，不动声色是最好的应对。他自己也是这么对严福瑞说的。 不生气，人之常情。对，不生气。 秦放拿了行李上来，看到司藤在椅子里坐着，头发还都是干着的，奇怪地问了句： 哎，不是要洗澡吗？ 刚回来的时候遇到苍红观主他们了。 哦，对对对，苍红观主他们说有了赤伞的消息了，还有沈银灯给的那颗药丸，自己都必须要跟司藤说一声。秦放正要开口，司藤又说话了。 他们说已经有了赤伞的消息，也发现了巢穴。我告诉他们今晚太累，要休息一下，明天早上再跟他们去黑背山。至于你，到时候没什么事你就回去吧。 秦放愣了一下，最后一句他是真没听懂。 回去？回哪儿去啊？ 哪儿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，难道还要我敲锣打鼓把你送回去吗？ 终于是听明白了，原来是让他走。可是交锋在即，怎么会让他走呢？莫非是司藤又有私底下的安排？但看脸色又不大像呀。秦放拎着取来的行李箱，也不知道是拿着好还是应该放下。过了会儿，他问司藤： 好端端的，为什么突然让我走呢？ 司藤有些好笑地看着他： 怎么就突然了？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？是谁跟我说想自由自在的呼吸，想活着离开我？不都是你吗？现在随你所愿，难道你不应该买挂鞭炮去放吗？ 是啊，自己确实这么说过。可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就算始终知道会有分道扬镳的那一天，此时此地此刻也未免太突然了。秦放想了很久： 当初不是有五件事要做吗？明天即便上了黑背山，事成了也只是第四件呢。 司藤觉得秦放挺烦的。 五件事不假，可是我有说过做每一件事都需要你陪着吗？事实上，事成与否也只在明日。 明白了，五件事，一二三四五，排列并不是由易到难，一锤定乾坤的是第四件。司藤真是好稳呐、啊，不动声色的就把事情做到了这一步。可笑他自己呀、啊，还是觉得长路漫漫，刚刚开始。见秦放还是站着不动，司藤又是好笑又是纳闷，问他：“ 你跟着我还跟上瘾了是吧？让你走，你还舍不得走了？哎，你是得了那个什么，什么斯德哥的什么病吗？”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全名司藤说不上来，也懒得记了。当初只是看新闻的时候偶尔看到的，好像是说人质被绑架的时间长了，反而对绑匪产生了依赖心理，反过来帮绑匪做事。司藤是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现代人讲病总要起一些拗口的名字呢？比如说抖就是抖吗？非得叫什么帕金森？还有这个什么死的疙瘩，不就是有病吗？不是有病能想着跟着他吗？他是妖怪，自己当初在邵衍宽面前现形是个什么情形来着？那天晚上去见邵衍宽之前，司藤特意换了身新衣服，手指沾着胭脂抹匀了，两颊轻敷，像晨曦初起云天上飞出的第一抹烟霞。往常见面，邵衍宽会给司藤讲话本故事，司藤什么都不懂，但又听什么都新鲜，二十四孝的故事也能听得津津有味。他也会问邵衍宽：“ 卧冰求鲤，孝顺是孝顺，可是这样不怕生病吗？把自己给病死了，母亲再没人照顾，到头来岂不是大大的不孝？” 邵衍宽还夸他：“ 老夫子写出来的东西看是要看，可不能够唯唯诺诺都照着做，那就是生生把自己读成了个傻子。” 司藤心里当时欢喜的跟什么似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